欢迎进入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 Podcast Corner。 两部网络日志，一个爱情故事。 虽然有翻份工，但系负责咁大个 project， 真系令我唔知点样应付。女朋友呢，我已经决定咗，无论花几多时间，花几多心机，我都一定会将佢揾翻翻嚟噶。 今年生日，应该算系最唔开心嘅一个。男朋友移情别恋，俾好朋友出卖，翻工又唔开心。好彩收到波点先生嘅花，为我带嚟唯一嘅希望。 谢安琪饰演阿阳，李日朗饰演丁木。 网志改编广播剧《部落平衡线》。 11月19日，今日只系得24个钟，但系如果有48个钟就好啦。有时间停落嚟打呢一篇 blog， 个天都就快光啦。自从接咗国际贸易展呢一个大 project， 我日日系咁开会，一日忙足24个钟，但唔知点解咧，我竟然觉得唔辛苦，我开始怀疑自己系工作狂。每个会中间，我仍会记得打个电话问下佢嘅下落。手提电话已经， 你打嘅电话暂时停止服务， 冇用户登记。佢阿爸阿妈话佢系喺日本旅行紧，朋友就话佢喺北京受紧训，而我咧，我就觉得佢一定系仍然系喺香港嘅。喺呢个世界上，肯定冇一个人比我更加熟悉佢。我知道有5个地方，好可能我会喺嗰度揾到佢。11月22日，听日就系展览会嘅大日子啦！如果展览会成功嘅话，真系要多谢咁多位 blogger 教路啊！呢几日一切都好顺利，但系就做咗一个令人好担心嘅决定，因为咧有个 model 啊，佢成日都迟到，态度又差噶。其实几靓都真系冇用噶，但如果炒咗佢，揾边个顶啊？我突然间灵光一闪，决定喺公司里面，不如揾一位职员做 model 啦，之后加入几个游戏环节啊，叫啲贵宾投下票，估下边一个系我哋嘅职员啊，或者可以帮展览会加个全新嘅卖点添。其实我心底里面已经有一个好适合的人选了，就是门口那位靓靓的 reception。 这么多位啊，求下你们祝福我啦，希望听日一切顺利啦，顺便祝福那位小小的 reception 啦。 两部网络日志，一个爱情故事。 11月22号，我发现我对一个人产生了好感啊。而丁木，你曾经讲过波点先生送花给我可能是对我有好感，你估中了一半了，好感真的有，不过不是波点先生对我，而是我对波点先生。他除了送花，前几日他还给机会我，等我有机会变成天桥上面的明星啊。我很怀疑自己究竟做不做到 model 的，但是波点先生说他对我很有信心，一定可以光芒四射地说。一连几日都没写 blog，是因为晚晚放工都要接受地狱式的训练了。这几晚有机会跟波点先生单独相处，认识他深了，对他印象也都越来越好。他成日都很温柔，很有耐性地教我，好像拍大声点都将我吓走一样，很细心啊。而他认真工作的时候，那个样子还很吸引添啊。这么好的男人应该有女朋友吧。我想所有女仔遇到他都一定不舍得放手的。 11月23日，雨过天青咯，贸易展顺利咁举办完成。我唔理老板俾我几多分啊，但我就肯定我自己咧已经系做到最好噶啦。而大家最关心嘅小小 reception， 佢嘅成绩系有73嘅票数都可以认得出佢唔系 model， 但系公平啲谂下，有几多个女仔只系受过三日嘅训练就有胆行上天桥咧？可以令27% 嘅人相信佢系专业 model。你知唔知啊？连阿林生都问我啊，我哋几时请咗一个咁出色嘅员工噶？我笑笑口。冇答佢，而个答案就系大家每日翻工望见嘅第一位女孩子，佢块面上高永远都挂住一个令人产生 energy 嘅微笑。 两部网络日志，一个爱情故事。 11月24日。我决定要改变自己。妈咪说过，贫贱夫妻百事哀，越想我就越肯定自己不应该对阿杨有希望。他又花心又不长进，根本不值得我去留恋。我决定不再听他的电话，也都不会再见他了。现在我就一心一意地向着波点先生了。我决定我会主动约波点先生，虽然今晚跟他吃饭吃得很开心，不过波点先生好像对我没什么感觉咁，我已经不断咁揾机会引诱佢噶啦，例如我用我水汪汪嘅电眼望佢啦，又或者有意无意之间将佢手踭掂住佢啦，但系佢都好似完全 feel 唔到咁，望都唔望下我。佢越唔望我，我就越想佢望，就算三秒已经好够噶啦。 11月24日，我睇完《海洋的天空》嘅新文章，我真系好想笑。其实你嗰啲水汪汪嘅眼神啊，又点算得上系引诱啊？细路仔玩泥沙咩？不过，或者你嘅纯真咧，就一早已经吸引住波点先生咧。今日我都同咗公司一位女仔约会。他有个 friend 临时甩底，所以就请我同他一起去看歌剧。看完歌剧，我咪请翻个女仔食晚饭咯。不过其实我都唔知道歌剧讲咩嘅，我个心一路都净系得佢，沈志美。到底我几时先可以揾翻你啊？其实有冇人明白我嘅痛苦呢？定系我应该忘记过去？但是真的要忘记吗？ 11月25日，唉，原来个世界真的很小的。我今日翻睇又翻睇我哋两个嘅 blog， 我可以100% 咁肯定，波点先生就系我其中一位 blog 友。但我又可以点？我开始唔识，我唔知点样可以继续喺度写低我嘅心情，因为我怕会俾波点先生睇到，怕佢会发现啊。既然我对你嘅感觉已经开始咗，又点样可以咁容易停止？波点先生，假如你同我一样知道咗真相，你又会怎样？ 网志改编广播剧《部落平衡线》，主演谢安琪、李日朗，作者李伯恒、朱佩君，编剧阿亨，原创主题音乐阿 Low。